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 A4U 唔会有错啦， 我都有落都话。 OK， 但你个 A4U 打环嘅，其实我嗰件女仔真系 A4U 噶，慢慢先讲啊。但你自己记住咧，即系鉴于做咁多杂志男俱乐部咧，我都犯咗一个好大嘅问题嘅。吓、啊，我系讲完之后咧，讲完战男咧，我系唔够时间想讲我想讲嘅嘢。OK， 即系而家最想讲嘅嘢，当然系小弟个台啦，系先睇 OK 吓。咁啊，嗱、我唔会再讲好长噶啦。OK， 咁我仲可以讲少少节目呢，即係讲个节目方案俾大家听下啦。战男俱乐部係会继续嘅，喺呢个新嘅网台里面出现。OK， 就加食你唔死嘅。OK， 食你唔死，阿陆未应承咗做啦，而家你先应承咗做啦，要拍嘢㗎。但我会同你同你玩一次嘅。OK， 咁你哋介绍呢啲好食嘅嘢就得㗎啦。OK。 唔系一定好食噶， 唔系好食，唔系一定好食 都要屌噶，大佬。 系啦，冇错啦， 唔好违背我哋节目嘅宗旨先 系啦。 食你唔死，食你 唔 死咋？ 唔好食， 唔 系 好食噶， 唔好食噶，唔好食，我哋都会屌啊！话俾你听 ，OK。咁啊，其实呢样样有啦。咁我哋会有一个讲大陆嘅节目啦，即系维持个拨啦。其实冇程度 ，OK。吓，咁都系假想敌嘅，假想敌就杰斯嗰个啦 ，OK。嗱，记住。网友千祈唔好话我，即系冇话阿啲文牛同杰斯决裂啊，因为不信频道啊，你唔做啦，我做咗一集客串噶 ，OK， 客串咗一集噶，即系其实我哋友好嘅，我搞台亦都同其实第一时间最知嗰个就系 Kevin 阿冯总，但我讲完之后咧，冯总话哦系咩，佢唔信 ，OK， 但我阿啲讲咧，我第二次咧同佢咧，我阿啲讲，阿啲信啦，佢真系问、有边个主持啊！佢惊我叫搵咗杰斯咯，你知啦。因为阿迪系好知道我，其实我有心愿系一路都搞台啊。阿迪就好相信我噶啦，大家阿迪就好了解。阿迪系比 Kevin 了解我嘅。OK， 咁阿迪已经咁样讲啦。OK， 咁样我已经直接同申报咗话我想搞台啦。咁样就我会有一个北上嘅大陆嘅节目。咁当然大陆嘢就留翻阿北上频道讲啦。我就会讲一啲咧喺几荒谬，几荒谬喺大陆嚟讲系几荒谬嘅故事，唔难嘅， 唔难， 我日日都揾到，我系惊唔够时间讲嘅啫， 啱啊， 但揾边个 partner 咧，其实我仲未知嘅，咁当然啦，建局今日又考虑啦，阿施生又系幕后老细又系咪老细咧，即系大老板又会有考虑啦，阿碌又有考虑啦，咁啊十九八十又考虑。我再唔係我即話的過嚟做都仲得，但阿傑斯呢我係請唔起啦。OK， 你知啦。 你可以互串嘅，女都串到落，係咪先？主持都可以串下。 我盡量啦，咁我會做一個咁樣類似節目啦。其實一定會做嘅呢個節目，其實係叫圍住個撥嚟㗎嘛。其實係我冇特登去搶其他嘢呢，因為以前做開我將啲舊嘅節目攞埋攞 將佢翻生嘅。 翻生啫。咁其實十九八十後呢就講咗一個節目俾我聽呢，係一個靈異節目。十九八十後原來識一個泰國師傅。泰國師傅你知嗰啲咩可能做鬼仔啊粒羊啊咁嗰啲㗎嘛。咁可能佢都會講一個咁嘅啫，當然啦我係無神論嘅。OK， 但係嗰陣我但作為一個做節目嘅人呢，我會飾演一個問問題嘅人啦。OK， 咁我可能会做一个咁嘅灵异节目，有一个灵异节目啦，有一个神秘嘅节目啦，即系黑社会救神秘啦，系咪先？咁一个怀旧节目啦，因为其实都系阿老表同埋阿肥 Kel， 咁佢哋专场嚟噶，咁样，咁某程度咧一开波五个节目我一齐噶啦，咁全部都有我份嘅，哇！你真系做到扑街。 你作为呢个食你唔死嘅第一代主持，我梗系喺即系。啱啱開返嘅時候做返啲比較爆嘅節目啦，我諗緊題材就叫地溝油之旅嘅。 正喎呢啲 好啱啱。逢係呀地溝油嘅黑點我哋食一次。 最緊要好食。 肯定唔會死先。 好食好食地溝油唔使理佢嘅。佢因為好食嘅。 最目擊佢鬧上嚟啩。 係啦食你唔死嘅宗旨就係、是。 好食嘅，但食你唔死嘅啫， 保证够爆啊！俾你 够爆啦，我可以，我哋真系十倍你做，十倍你食添。 系， 跟住死咪死咯，你都惊咩啫？系咪先？ 咪咯， 啊！嗱，我哋而家系谂住玩呢啲咁嘅节目，我听其实每一个节目咧，都我觉得 OK 嘅。当然啦，我可能会将来会有更多节目出街啦。例如我成日想讲一啲财经节目嘅， 系 嗰啲财经节目咧就唔系你哋而家想听 听到嗰啲咯， 听到嗰啲啦，我梗系讲啲你听唔到嗰啲啦，嗰啲即系出街俾人打死嗰啲啦， 嗰啲叫言外之音啦， 系啦，我系搵紧适合嘅人选嘅， 系， 但系坦白讲，够胆讲呢啲而真系唔惊俾人斩死嗰啲咧，其实真系少，其实我 idea 我有嘅，但系就唔好意思，真系仲未搵到人够胆讲，你知啦，讲真话。真係要付出代價㗎。 係呀，仲要唔係用錢嚟衡量㗎。 唔係錢可以衡量。 用命嚟衡量㗎。 喺構思中實施到嘅節目呢，其實我已經講曬出嚟啦。咁我構思緊呢，有啲係冇仲未我唔可以講嘅，就係呢個財經節目。 嗯、 OK， 即係我成日覺得一個網台，一個多元化嘅網台應該有視頻啦，唔好正評啦，即係直期正評。唔得呀，我搵唔到人做。自己又唔係叻，因為講真啦，聽拉個收聽好低，咁、啊、我唔係唔想做，我想做呢類型嘅節目，但係唔好意思，收聽太低嘅話，我會放棄嘅，咁、我做圍住個撥嘅，嗰時候個收聽我覺得 OK 嘅，即係《賴月時報》加圍住個撥，我係 OK 嘅，我收聽我 OK， 咁樣戰男一定係保障啦，咁樣呢啲懷舊節目。咁啊， 食你唔死都 OK 喎， 梗係絕對 OK 添啦， 係咯，幾多名人聽啊，大佬， 係咯，幾多名人啦、啊、 聽完聽完就要行動去食嗰陣，夠 OK 嘛， 即係我係咁樣嘅，而家我係諗住係有啲咁嘅節目要出街，咁其實每一個節目咧，其實都係一個收聽嘅保障嚟嘅 ，OK， 如果一咁，但係人無前而不行啊，我已經其實將我所有嘅錢。会掟晒落去 ，OK 吓、嗯，咁、 即系有神秀山庄都唔使预你噶咯， 唔会，咁我都会留，都话咯，我有 product 卖噶嘛、 啊， 理论上今日节目出街，最得起就已经有得卖噶啦、 啊， 估计啦，估计有得卖啦吓，咁、希望网友买啦，咁其实平过出边啫，神山府就当然啦，节目出街嘅时候咧，其实神山府已经买晒啦 ，OK， 但系当然节目出紧街嘅呢个时刻，我就翻咗货噶啦。因为其实基本上是至快一个礼拜至迟两三个礼拜就有货㗎啦。OK， 咁神山府其实保证到就算卖晒都唔紧要嘅话，你哋可以俾钱先买先㗎嘛，我唔会呃你㗎。我唔会攞我十几年做网台即出嚟嘅明星为合神山府就屌你咁呃烂咗你几百蚊，我唔会㗎。所以某程度你哋可以即係就算我賣曬你哋都可以即係落嚟俾一錢先，有貨咪第一時間俾你囉、OK 咁靠下 product 啦，咁你都靠捐獻啦，唔係捐獻啦，即係賣我啲神秘禮物啦，係咪先？每樣神秘禮物都好撚貴㗎、你攞個錢係好撚平㗎啫，我成日覺得 OK 咁、希望咁做，唔好再講咁多啦 ，OK 撐就撐，唔撐。你都繼續聽啊，係咯，唔聽嗰啲我連嗰啲嗱唔聽我哋就中意，佢中意係聽啊，即係動力嚟㗎，大佬你唔聽嘅話，點樣嘅？你淨係俾錢喎，阿牛哥我淨係俾錢，我唔聽，唔得啊，唔好啊，千祈唔好，最好就又俾錢又聽啦、 啊， 其次係聽 ，OK， 嗱、你如果俾錢唔聽咧，我唔係好中意嘅話，真係鬥緊大鑊㗎，即係我一睇個收聽率就好似我做聽拉咁、一睇個收聽率。哇！屌你，原来我讲时，我讲正评，唔系时评啊，正评原来系咁样閪嘅。 啊， 以前好捻多人赞嘅，我做挺拉。 啊， 点解本来閪嘅咧？屌你老咩？咁我就冇心机做。 啊， 所以其实某程度你听其实都系个支持嚟。 啊 ，OK， 但系唔好话支持到。我支持你啊，请我饮两话神山虎，送我两包最得起啊，咁样。咁啊，真系唔好嘅，话先你听。我唔屌你，你自己都唔好意思啦。好啦，就讲返正题啦，讲返个 A4 腰啊。 嗯。 嗱呢件女又好奇怪。喂我可以话俾你听，当日最靓嗰件女就係嗰位网友揀嗰件。 係。 ok， 嗰件女就高，但係嗰件女就2000银。咁嗰位网友就同我讲，喂牛嗰件女唔係好啱你㗎啫。佢波好大㗎。咁我就同佢讲， 食得燒肉多都要食下乳豬啊。 冇錯啦。我中意食燒肉啫，咁我唔排除我食乳豬噶嘛，可以， 又唔排除食五花腩噶嘛， 咁我唔係唔咩嘢，我而家我其實我都會約，試下約下次出嚟神手玩就執啊嗰位網友嗰件女，即係嗰件大波嗰件又高，得2000蚊貴少少，就好難收到飯盒，收到飯盒咧有一個最強調一個可能性，就是、要平。OK， 何为之平呢？而家神兽嚟讲最平1500，1500 OK 嘅，你咪可以做饭盒囉。例如广东妹啦，係咪先，你唔可以搵个上山妹去讲㗎。上山妹我玩嗰陣時候佢係收1000，佢係成间场最贵嗰陣時嚟㗎啦。1000，佢有啲白白嗰啲真係捞饭喂马都唔食。OK， 真係有啲白白㗎。 就啦，当时上山妹嗰个场有啲白白㗎同1000，咁我就揀个上山妹1000。咁1000蚊到而家今時今日我都冇加價㗎，其實我俾多兩嚿，有時冇俾添啊，有時唔冇俾錢，係冇俾多嗰兩嚿，淨係俾1000就算。即係有時可以即係如果我上三杯感情係玩到唔好話感情啦，係玩到老夫老妻咁㗎。 係。 當然啦，呢啲一樣嘢呢我會打算會玩一集。專題講阿上三妹就揾阿的應承咗，因為表示呢我搞台呢都同阿咩家友好嘅關係呢，而家好撚政治嘅，屌呢啲我又以為我哋嘈撚緊交咁我阿的應承咗同我同我做一集嘅，所以我同阿的會講阿上三妹一同埋我應承我上個禮拜同阿十九八時候講嘅嗰集附近的人呢我都會講嘅，我呢啲呢就揾阿的講啦，就費事揾阿健哥哥同阿八十號兩位啦，你哋講都係講翻實戰嘅嘢。好啦，咁呢次咁我揀咗呢件 A4U 啦，咁喂讲真，除咗嗰位网友嗰件女之外，喂我件 A4U 真係还数係还数以前搞嘅女啊，话声你听，即係唔知点解呢排呢一次神兽山庄啲女呢真係好撚得，你哋唔撚呢次冇嚟呢，其实真係一个损失嚟㗎。其实节目做緊呢一集呢，我已经去撚咗，某程度可能搞緊搞撚咗嗰位網友嗰件女嘅，你經常 ,ok? 小客。 唔係嗰位網友另外嗌咗件，咪小客姨媽到㗎嘛。嗰位網友嗌咗另外一件。 咁所以咪成日話囉，其實村女有村女好，唔村有唔村好嘅。咁即係我覺得唔村反而會好過村囉。 唔喺我嚟講就好簡單。只要有成晚只有一件女係以前坐過嘅，邊個坐過都好，我就夠啦。多件都唔好嘅，我成日覺得。當然人多兩件都冇問題啦，因為我將大家開心咋嘛。咁但係呢次就呢次係有呢個問題，就人少咗。咁但係好又好彩啦，啲女得呀，係cover返嗰啲失望呀，同埋但係最大問題就係飲酒飲得多啦，睇下上個禮拜啦。咁其實你知道我上個禮拜講已經醉咗啦。其實好早醉，其實好早短片阿碌幫我埋單，我係唔知㗎。食宵夜食咗幾錢我係唔知㗎。OK， 好啦，床上面啲唔講。咁我係講緊即係我都係幾惡劣，其實唔係 A4U 令我惡劣，係我因為飲酒不勝酒力，而醉得起呢都 cover 唔到，都撐我唔到。我係醉到點樣呢，因為醉得起係點樣嘅呢，佢分酒后、酒前同埋酒后嘅，即係酒前半个钟头你就要飲食两粒，飲完酒之后你又都要食埋个酒后嗰隻食两粒，咁就完美啦。我係最撚到酒后嗰兩粒我唔记得食。 咁第二日会好痛苦 啦。唔会，因为酒前令到你好舒服㗎嘛，咁你唔会好痛苦。但你真係解唔到酒囉，变咗 ,ok? 咁其实我可能而家我係斷片斷到點，但最我最識就係識埋單。 呢啲係本能意識嚟嘅，我覺得。 一人嗌你，一人其實好簡單，你嗌我咪俾囉，係咪先。咁當日其實幾撚過癮嘅。咁突然間我哋玩玩下呢，有一件女就坐咗入嚟，無端端嘅喎，冇人識嘅喎，其實冇人識嘅，大隻識嘅。咁嗰件女佢樣幾撚得㗎喎。咁呢嗰件女就叫鍋蓋。首先我未讲 A4U 前讲下呢个窝盖系咩。大的原来有一次呢就上去神兽玩。 饮到啤化夫。大的个身形呢就唔够阿健哥哥你 灰唔 灰唔，但唔差得过你。 啊、 即係你叫我抬呀大的呢我就抌个落街算咗。 啊、 OK?啊！我即當然啦，你叫台阿碌啊，阿碌手啲，我都抌過。 阿碌你單薄都得， 唔係阿碌，我都抌過落街算。但係大丁我一定抌過落街算嘅，唔可以抬佢。 我只能夠話俾你聽，你應該咁樣分別就係話阿碌咁嘅身形咧，你抌佢落街算。但係大丁咁嘅身形咧， 消滅佢。 我話俾你聽，你抌唔到佢落街嘅， 抌佢落街大恩疾俗。 你連搬起佢氣力都唔會有啊！ 消滅佢啊！只要一把火淋佢就淋啲火水燒咗佢。咁啊，原來咧阿大丁有一次咧，真係。抠我唔喺度啦，唔好，我唔喺度啦，我知道，我因为我帮佢介绍张群俾佢，咁阿大丁自己出嚟玩啦，嗰日佢冧到七彩，咁系有人扶阿大丁翻酒店嘅，OK， 当然嗰个系张强啦，即系我能够， 哇，佢扶到啊， 就系我就知道，女人强都扶到， 哇，张强咁仲瘦过你， 真系瘦 过你啊，大佬。 唔系而家瘦我唔过，而家我有人魚先。 系 ，OK， 其实瘦我唔过。 而家开始有事业线 啊，佢有事业线，佢想有事业线。唔好讲，有好多人话佢唔系啊，屌你都系我哋屈佢坏嘅啫。唉、哎，屌你老尾， 继续， 好嘅，继续。咁原来嗰次咧，阿窝个仔就啱啱初嚟报道啊。阿窝嗰时阿窝个仔就系一个探朋友嘅性质，系落嚟坐陪下人玩下啫，未做嘅，系陪下坐嘅啫。咁咧就因为咧识捻咗阿大的嘅捻样，咁呢一次咧呢个窝哥咧就过捻咗嚟，就谂住同阿倾下偈啦，因为熟啊嘛，因为佢可能第一日过嚟探朋友，就阿大的嗰间房嘅有人坐咗阿窝哥嘅女嘅朋友啦，姊妹啦。咁啊，嗰时候咧，窝哥未做嘅，就可能氹紧佢做啦，或者而家学你知好多噶啦，诶，你不如试下坐下啦，睇下啲朋友啦。咁啊，嗰日咧就去捻咗阿大的嗰间台度。 嗯， 好啦，咁啊，阿大的就谂紧晒啦。咁当然阿大的做咗都有抄阿窝哥微信嘅。 嗯， 本来咧大的系想我哋呢一次呢一团咧就揾阿窝哥嘅，但系唔好意思啊，11号一个魔咒嚟嘅。 嗯 ，OK。咁啊，当然除咗阿小黑啦，同埋广东妹姨妈度之外咧，阿窝盖咗姨妈度，所以阿大的咧就冇拣到窝盖，就拣咗阿七嗰件女 ，OK 约咗。但系咁啊，阿呢个窝盖就过咗嚟玩，咁我觉得，咦呢件女 OK 嘅，嗱记住啊，佢仲系平添啊，佢1500嘅啫，即系我同阿大的都同时认为呢件女 唔啱错价啦， 可以收2000。喂，佢有好多女可以收2000。广东妹其实可以收2000，这个窝哥可以收2000 ，A4U 都可以收2000嘅，即系一论上头嚟讲 ，OK， 但系唔知点解呢啲咁嘅女可能唔担或者可能身材唔好啦， 会唔会同啲即系唔得啲经理欢心啊？ 唔系噶，佢自己定价噶，我听佢讲， 佢自己定噶， 正常人自己定 噶，咁好正常嘅，喂，物食当三花，系咪先争五嚿？喂，如果争五嚿，好老实讲，我一晚可能坐两转或者三，即系最多两转啦，假设，咁如果你2000嘅，分分钟一晚都未必发到市嘅， 系噶。 是咪先？ 系咁可能， 即系等于一个快餐店同埋一间酒楼嘅分别咯。 因为好奇怪，我哋系好预计唔到神兽喺啲女点定价嘅，即系有啲女肯吹有1500嘅啫。可能我可能以为啲女肯吹就2000，唔肯吹就1500啦，唔系嘅，原来1500有啲肯吹嘅，有啲2000又唔肯吹 嘅。嗯 ，OK， 我以为高度啦，又唔肯系嘅。我见过唔知啱啱阿碌拣过一件1500嘅，嗰件都好捻高嘅。即系我有见过，有啲女唔系好高嘅，佢又收2000噶。 但系你有冇见过啲2000嘅猪扒咧？ 冇见过。 咁即系换句话讲，其实啲即系起码揾翻嚟嘅女，佢都起码有自信先啦。 系。 第二就系话佢觉得自己一定有自己嘅 market 喺度。 但其实某程度我估到少少嘅，即系我觉得身材冇咁 fit 嘅女仔，通常都系收1500嘅。 系。 吓，所以咪啱我咯。 系 件件女收钱嘅，全部都系 喂咁点啊？悭五嚿去 book 酒店啊，大佬， 全部收平你噶，啱先？收平你噶吓，嗱，可能系咁啊，但系我唔 sure 噶，因为我又见过一啲真系受平嘅系2000嘅， 咁 我真系唔识计， 咁佢觉得佢自己个 market。如果你话嗱，好简单，如果你真系啲女系自己定价，并唔系个场帮佢定价的话咧，咁换句话讲，喂。 咁佢物食當三番啫，一晚可能佢有三千蚊生意，二千嗰個可能咁得一萬， 因為自己定價呢一樣嘢咧，係阿廣東妹同我講嘅。 嗯 ，OK， 喺某主題酒店， 係 某一次嘅主題酒店啦，而且我廣東妹買過兩次主題酒店嘅，我唔記得邊次啦，好似係斑馬嗰次，好似係斑馬嗰次，咁佢兩個話佢自己定嘅價錢，嚇冇人逼佢嘅，咁可能唔知點解自己定千五啊，咁當然啦。佢係想唔做啦，唔做神秀、 啊、 去其他地方做，提升個價錢啦、 啊。 因為喺神秀突然間由千五去二千， 嗯， 實死噶，實死 梗係啦，喺同一間場啲舊客走曬錢、 啊，實死噶。就算你可能就算唔係舊客，同一班朋友，喂，我以前我請班朋友，喂，呢條女我屌過千五，你屌二千啊？你有冇你有冇噶啦？或者你冇咁嘅客嘅，所以某程度，廣東妹佢都。夹住咗， 嗯， 咁啊讲翻阿 A4U 啊，诶，嗱，大镬其实唔系大镬任何嘢嗰度啊， 嗯、 大镬完全就系因为喺我度， 嗯， 好啦，因为你知我断片啦，咁啊玩完之后啦，咁其实大家都好开心嘅，咁啊我仲诶好奇怪、啊，即系鳄鱼宝宝冇坏过噶、啊，吓、 啊。 咁、啊、我就帶返隻鳄鱼宝宝上酒店啦。咁、 嗯、 A4U 就同我講話，诶、哎、我嘅隻鳄鱼可以俾咗我啊。坦白講啊，次隻鳄鱼我唔會帶走㗎啦。咁、 啊、 我話得啦，俾你囉。 嗯， 其實好似係咁講，有咁講過㗎咋。OK， 一日之後早先至再問我一次，我都俾佢。 嗯， 好啦。咁樣我重新講過啦，因為我醉㗎啦嘛。轉晒片㗎啦嘛。但只老虎唔斷片嘅，你知啦嚇咁我哋做曬所有沖曬涼啊，噼里啪啦啦。 嗯。 咁、啊、其實某程度啊 A4U 係唔肯同我一齊沖涼嘅。 係。 啊，嗰、那個浴缸佢嫌細，唔知點解啦。 係。 啊，咁咁各自沖完啦，係嘛？ 嗯。 咁瞓喺張床度啦。咁其實 A4U 嘅點解叫 A4U 咧？我點樣形容佢咧？單薄 吓， 佢好單薄嘅人，好瘦削 吓， 好薄啊，总之，当然咧薄得嚟嘅个对嘢咧 吓 就细啲嘅 吓， 但系粒呢条咧呢条，唉，讲英文啦，呢条好似文雅啲，呢条系细细粒嘅 吓， 即系花生米咁上下咁大，某程度好靓啊，因为原来佢四川人嚟嘅，我成日觉得四川人嘅咧。对波咧系零舍靓嘅，如果你大啲嘅话，可能系顺形嘅，细啲咧都零舍靓啲，我唔知点解啊，咁A4U 就啱啱系个四川妹辣姑娘啦，咁其实四川妹有一个好处嘅，就系好难做嘅，仲要屌佢屌閪咪屌閪咯，我成日觉得系咁样嘅 ，A4U 就唔同啦， 都石身啲嘅， 石身少少嘅，打佢 K 轮咧，佢系。合埋个嘴，佢唔会买大个口同你打嘅、 啊， 你只可以锡佢咯，佢锡佢唔反抗噶，佢、 啊、 冚住个嘴咯，咪锡佢咯，咁冇乜所谓啦，因为其实我已经冧噶啦嘛、 啊， 我只系清醒嘅，只系神山虎嘅啫嘛，只、啊、老虎清醒，我自己冧噶嘛， 啊、 好啦，咁可能我因为其实不胜酒力噶嘛， 啊、 有眼噶嘛，咁我咪叫阿 A4U 不如你坐上嚟啦，佢唔制。 怕痛啊嘛， 怕痛啊嘛，因为佢单薄啊嘛，一单薄嚟嘅话，神山虎系饮神山虎长啲、硬啲噶嘛，大啲噶嘛，佢梗系惊啦 ，OK， 我佢唔肯，咁唔肯冇办法啦，你咪唔屌先，梗唔系啦， 咁你会唔会啊？ 我梗唔会啦，我梗系照诊啦，咁你知啦，不胜酒力啊嘛， 嗯， 有硬咯，你嗰个情况系几捻搞，几捻大问题咧？即系一路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插插，就好似咧点样咧？点样讲咧？有冇睇西游咧？本漫画咧，阿如来有一支叫瑞意禅，我咪玩紧瑞意禅咯，即系随机诊咪诊咯，诊，但你唔会出嘢嘅，话俾你听，瑞意禅嘅奥妙啊，你唔会输嘅，话俾你听，知唔知啊？佢一定赢嘅，因为随机啊嘛，随心啊嘛，瑞意禅咁啊咁去做。咁亦都有少少似马永成《中华英雄》里面嘅一招下雨点点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下雨点点咧？ 不规则 啊，不规则，嘟嘟嘟嘟。但系嗰阵你不胜酒力啊嘛， 嗯， 但系你又神山虎， 硬啊嘛，咁你冇气噶嘛，你几用瑞意蝉又好，你几用呢、這个夏雨点点都好，喂都冇气噶， 嗯， 好，咁我诊到佢可能唔知几耐啦，我话丁俊，我发哎我唔屌啦，哎我唞唞先，咁奇迹就出现啦， 佢就坐上嚟啦 ，yes， 啊你真系估到喎。喂，坐上嚟， 大佬啊，佢都想快啲完事，然后就吓， 唔系我就话算啦，唔做噶啦， 吓、 唔做噶啦，吓、跟住佢自己坐上嚟， 吓、 咁佢坐上嚟，咁即系佢下雨点点我啦，嗱、当然佢唔得啦，系咪先，系咪先，咁我咪即刻起翻身，大家有一个对错度嘅动作啦，即系大家坐喺张床上面嘅，喺度做啦，做下都唔得， 吓。 出唔到啊！ 吓， 顶唔顺出唔到，咁我就话：哎，不如算啦，不如唞唞啦。 吓， 听朝先做啦。咁我又系啦，半朝喺我哋叫半朝。 吓， 咁瞓，唔知瞓到几点？其实好清楚啊。 吓， 七点定八点啦。OK， 咁我就屙尿。 吓， 屙尿咁就顺便，因为其实我会攞下口噶嘛。 吓， 攞下口准备石沟佢啊嘛。 吓， 即系一屙完尿。咁打開真皮見到佢瞓到一半。咁、但係屌佢老尾個身形又好撚單薄㗎嘛。好撚可愛㗎嘛身形個波又細細。粒得又細細。係咪先。咁跟住摸下佢啦摸下先啦。咁、你知神山虎㗎啦。一 call 就嚟㗎啦冇好撚搞得住㗎嘛。一 call 嚟。咁跟住又咁佢咁A4E 又醒咗啦。咁佢得而。我自己醒晒啦一酒氣過晒啦我係唔記得食 最得起 第二粒嘅第二 part 嘅最得起啫係咪先。咁都冇問題㗎一月醒晒啦嘛咪照診囉。 嗯。 呢次診就唔同啦。無論時間無論力度都比平時勁啲唔知點解呀可能谷谷埋埋啦因為可能第一 Q, 射唔出谷撚埋啦。 嗯， 我都唔知道搞咗几耐，其实都有时间嘅，当然唔系45分钟啦，可能10-20分钟，10-20分钟到啦。 嗯， 就 finish 出嚟啦。 嗯， 哇，屌你老味，出嗰下简直，我真系唔识得讲，有冇睇风云啊？ 好似有嚿痰棘咗喉咙，好耐出唔到嚟，一咳就出咗。 有冇睇下风云啊？落山大佛嗰段啊，阿猎人王咧，将阿烈风推出灵魂屈嗰度呢、喂嗰一下就缺窒屌你我都唔要啊我仔都唔要啊屌你一日后面有隻火麒麟㗎嘛我仔都唔要啊掟佢出去我差唔多啦就係、是、我啲子孙都唔要啊屌你囉就灵魂屈咁掟佢出去有一下咁嘅感觉我话你自己係猎人王我屌你囉嘩真係好似真係一世嘅精髓由呢一次咁射晒出嚟。咁正啦一做完之后嘩梗係扯撚到呢即係神山虎都冇撚用啦扯撚到。扯到哭晒街。咁就算啦唞啦。咁跟住呢我就A4E 就話八點鐘我可唔可以走啊喂、我話梗係可以走啦。我已經夠晒啦嘛因為我連個烈風已經掟夠走埋嘛少年烈風啊。已經掟夠咗出嚟靈魂屈嘛。咁你可以走啦跟住我同佢讲呢度1600蚊俾你跟住话我收1500喎我知100蚊係小费嚟㗎嘛,ok, 好啦咁跟住咗我就抄牌啦抄牌我做咩呢下个礼拜话你知 好。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萨卡米佢除咗九扑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强硬三倍贴身得嚟又冇啲古灵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会引起乳胶过敏萨卡米刁蛮牛极力推介